四二年，清道光廿二年。 1842年，英國同清朝簽署南極條約。 1842年，在地圖上面多咗地方叫做香港。 危機處處，陷阱重重。探險隊1842誓要尋找事實的真相。我劉世良， 我張王， 我陳仁啟， 我李嘉雲。探險隊1842， 尋找本土歷史意義。 啊，所以樣樣都試下咯。哎，又翻嚟啦。咁我哋就 覺唔覺有咩唔同咗？ 係啦，喺如果有睇有聽有睇第一節嘅朋友，都見到我哋初初用嘅香檳杯係咪？呢、這個香檳杯就號稱跌到地下都唔爛嘅，唔知又強化強強過水晶又剩嘅，嗰個叫咩 ？Crocs 唔識讀啊！ 真係唔爛， 唔好意思。咁啊，我唔理佢啦。原來呢、這個總之佢唔爛都冇辦法啦。原來唔係好啱用。咁啊，咁我哋就換咗一隻普通嘅白酒杯。咁啊，即係我哋聽下阿 Eddie 去解釋一下點解我哋要轉做白酒杯咧？點解？ 咁其實頭先嗰隻都唔係唔好嘅，咁比有其實坊間流行用咧好多比隻更加差，因為我哋見到平時咧好多人攞住 窄 身直身，我哋通常叫 flute 啦，咁嗰啲直不甩嘅，其實有唯一一個好處啦，就係、是、你會見到啲氣泡會直上好靚咁樣啦， 一攞落去就 覺得哇好靚啦咁樣啦。 有傳説話係飲啲泡噶嘛？ 係啦，咁其實當然飲香檳唔係飲啲泡啦。其實 我自己飲香檳我都覺得是泡是固然是可以欣賞。 Eddie， 你證明了我是啱嘅，邊有乜理由飲泡？ 但係都是我哋想要香味，香味始終我自己飲酒咧，我好注重個香味。咁、香味第一，同埋佢第一樣嘢接觸到，其實 啱，一係睇啦，一係 係啦。咁其實香檳係好多時有尤其是一啲靚啲嘅香檳，或者講緊年份香檳。年份香檳點解咁好呢？因為其實你話我酒莊做廉香檳咧，佢哋覺得係好 easy 嘅。佢哋咁講啦，其實即係相對嘅啫，一樣嘅。相對去做一支 MV 或者頭先我哋講 MV 啦 ，multi vintage 係易好多。因為點解咧？佢喺一個好嘅年份，佢揾啲好嘅提子，咁佢就做好細批量嘅一個 vintage champagne。 風格又唔使完全一致嘅。 冇錯啦，MV 成日咧就要哇，佢講好辛苦喎，幾百隻酒基酒，我哋叫即係去。佢首先第一次包做咗啲 still wine， 即係好似等於我哋飲白酒啦。 係， 但係你飲呢一上嚟你就知㗎啦，佢 係 好唔同啊， 唔同嗰個甜， 酸好多㗎。講緊嗰啲酒，你唔係飲好似平時飲你啲 Chardonnay 白酒，哇，好 creamy。 咁就要溝翻一樣味。 跟住就每一年最大就係幾廿個人就係圍埋就係要溝好一支酒。 係同舊年嘅風格一樣，逐年嘅風格一樣。 就要溝翻嗰個 batch， 今年呢個 batch 係要點樣做？咁、oh. 出嚟，咁但系 vintage 真系要多，咁呢支咧，同埋呢支特別，我覺得係 Pinot Noir 咧，呢支係因為我哋頭先講過啦，Blondie Noirs 啦，100% Pinot Noir， 咁佢個風格係比較所有嘢澎湃啲嘅，咁我 prefer 其實會用一隻wine glass 去飲、，instead of 用 fruit 我真係好唔，其實真係幾唔贊成，咁起碼好似呢個咧，佢都係少少麥金香型咧，佢可以 包 翻住香氣係。真的很重要，我都覺得。 我以前看一本書呢，其實那是一個教授寫的，他關於香檳起泡的形成。其實他說，即是他講笑地講，其實香檳是沒有泡的。香檳為什麼會有泡？因為其實是一個化學反應，你碰到杯開始有些 molecule 形成的起泡，酒裡面本身是沒有泡的。個泡是你去翻大氣物理過程，去翻大氣壓力之下，我哋而家大支壓佢先會形成。 O、okay. K， 即係佢係一個好科學化咁做，寫一本書，嗰本書好寫好啊，我梗係唔明啦，我讀埋嗰度文科啊嘛，我睇咗幾頁我就 有啦，咁認真，唔係，我哋唔用呢個角度去睇。 咁但係就係啦，即係如果佢要個香氣嘅即係。令到佢發揮好啲嘅時候，咁可能要換翻一啲杯啦。咁我以往即係有時要參加一啲 wine tasting 啦、champagne tasting 啦，咁香檳莊人嚟咧，有時會將啲香檳 decant 嘅。呢個最初嘅時候，我覺得好驚訝啦。初初飲酒嘅時候，咁問啲即係啲前輩話，其實都少見嘅。咁但係咧，近年就越嚟越多呢個情況。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香檳越做越濃 我想都是因為天氣啦、香檳始終現在全球真的暖化對他們真的有影響他們即是他們自己不斷有記錄所有每一年的氣候是越來越暖的所有嘴咒都是越來越濃你變成會很少以前那些很淡薄很酸的香檳現在很少會接觸到 OK 是因為講緊好幾年都是啲年份好好，譬如講緊 Vintage Champagne， 而家你發覺好多裝，即係以前講十年咧出兩三支嘅啫，咁又唔係而家十年可能講五六支，五六個年份都有 Vintage Champagne 嘅。 最熱嗰啲年份都照做，咁例如2003年嘅有個熱浪咁樣照做嘅， 照做阿 Dom 都照出支嚟 啦。 其實你 咁 Dom 嘅俾人照出嘅時候，梗係俾人哋話咗幾次啦。即係點解你仲要出啊？你同你個香檳嘅 style 好唔一致喎、啊？咁再你好傻攞錢嚟㗎嘛，大佬。 梗係啦，唔使開飯嚟啦， 都係。 Golden Shay 嗰啲2003咪照出咯，我咪照出啦。 都係。 咁啊，仲要整個特別版添，死未？ 喂，照計你。譬如呢三年，每年年都呢個平均温度創新高嘅喎。 係啊，越嚟越熱。 都係㗎，但係都係有 variation 嘅。佢即係每一年，因為嗰啲即係我哋成日講舊世界、新世界，好多時就係舊世界嗰啲 variation 係大好多啊。即係就算你話平均係升嘅，但係佢有一年係好，同埋佢哋始終傳統唔係話揾個最好嘅位置做酒啊。始終即係最初起啊。 嗯 咁如果你喺嗰個氣温咧，佢未必年年都係保持到，咁所以點解佢哋每一年都要規定佢哋話我今年唔可以做太多，你今年喂你唔可以個腰唔可以太高，我要你保持個質素就係咁解咯。即係所以佢哋都譬如啱啱我有朋友香檳，佢哋話今年啱啱而家講緊出緊牙嘅時候咧係有 frost。咁有好多 提 子會死咗真係會死，咁有損失嘅。譬如今年係好似 Burnley 都話係好多 frost 咁樣，令到好多提子會樹會死。 係 呢、這個都幾大影響，但係 OK 咁總之都係越嚟越多做咗，同埋技術好咗咯。 技術好咗，我諗好大 容易咗好多， 容易咗好多咯。 不過有啲酒莊面對即係技術好咗，佢都困難嘅。譬如好似呢個酒莊咁樣。呢、這個酒莊就是在香檳區用呢個自然動力法啦，佢叫做 biodynamic 生物動力法 又啦。咁佢係即係一個先驅啦。咁另外呢個先， 即係佢係第一個香檳莊將所有種提子做成，即係用呢個 biodynamic 去做。 咩叫biodynamic 咧？ 無實啦， 你可以 講明啦。找個師傅嚟作個法 好天然啦，佢哋講跟月亮啦，其實從中國人一樣陰曆啦，用跟住個曆法啦，佢我咩時候應該要幾時摘？ 真係請個師傅翻嚟 幾時搞統統咁樣咁其實即係講翻係有咩 positive 嘅，其實佢哋好少用農藥咯。即係好少用啲化學嘅嘢咯，佢哋用啲好天然嘅，譬如好得意噶嘛，你聽到佢用啲牛糞、 牛角、牛粉、 磨粉、失落個牛角，跟住買個泥土，咁唔係咁樣就變嘅，其實即係嗰啲太神化咗，咁佢攞翻出嚟就再磨粉或者開一啲佢哋叫 recipe， 有好多唔同嘅 recipe 係 for 即係佢哋有即係譬如啲我見到個提葡萄藤有病啦，咁佢就知道咩病，佢就攞翻。落咩藥？落翻去 無醫一樣， 係啦，其實係無醫 啊！嗱，我唔知啊，即係我唔敢講啦，即係咁搞法啊，中醫都似變咗無醫。 同埋佢哋好多時就好，即係譬如佢哋好盡量想少用啲化學嘢，譬如就算嗰啲硫化物收肥，佢哋都防腐劑嚟嘅，咁佢盡量想降低個使用率。 這 個、有。少 好少， 佢哋話攞得好少。 我知㗎，我一飲就知㗎啦。 大家可能呢個太 痛啊嘛， 太遠睇唔到呢個酒莊 label 啦。我哋有一陣有張相可以近少少望一望，究竟認一認下呢個酒莊叫咩？呢、這個叫 Champagne 富醫啦，係嘛？ 冇錯， 富醫咁呢個酒莊又係閒地都百幾年歷史啦。 有啊，都四五代㗎。係 啊，百幾年歷史係啦。咁呢個四五代啦。咁係咯，我哋都傾下呢酒。其實呢酒好好飲，我係咁飲，我哋好少去到呢個階段咧，已經咁靜少少咗啲。 唔係，通常都係我嚟噶嘛，搏命飲嗰個。 唔係，同埋香檳係真係開心啲，飲得快啲。 開心啲，飲杯。咁呢啲酒就剛才提過啦，特別之處就係佢啲即係。 自然動力法、生物動力法，佢養同埋佢受認證啦，佢有一個認證嘅系統喺度啦。 嚇、啊，即係 biodynamic 係有個認證， 有認證嘅、啊，有幾個。 佢攞咗 certify， 佢九幾年已經 係八九年嚇， 八九年開始，跟住咩九幾就攞咗㗎啦。 即係佢 有幾個啊？佢後邊個 label 上面都有幾個 label， 就有幾 organic, 有幾個 organic 啦，跟住咩 biodynamic 啦，咁呢啲啦，就係 biodynamic。 嚇，咁佢就呢啲酒誒頭先阿 Eddie 提過啦，就係呢支就係一啲比較係咪叫 extra extra boot 係四分一茶匙糖， 好低。其實簡單就好少，基本上你唔會飲到佢話有甜味，但係嗰、那個你感覺到個甜味通常都係真係提子本身。你尤其是 Pinot Noir 的香檳會比較 fruity， 是 100% 比較 powerful， 同你如果 Chardonnay 通常會比較 elegant lean 啲，個 mineral 會特別出啲，咁但係 Pinot Noir 就會集中係嗰、那個果香會強啲。 呢酒有冇桶？ 唔知我飲咁多。 有冇？我記得佢少少，佢通常啲舊桶啦，就算係、 過桶咁啊，又有啲木味啊。 佢哋又唔係好注重嘅，佢其實佢哋好多時攞桶唔係為咗要個桶味咯， 係因為要慳。 佢要 慳唔到嘅，貴好多㗎，個桶。 係啊，嗰啲桶唔平。 啲桶好鬼貴啊，啲桶。 講緊真係1000歐一個㗎。 因為我知道係好鬼多用途啊嘛，啲桶係。 係，但係佢買啲舊桶嘅通常。 係即係舊桶都好多用途啊，係。 咁佢用好耐，同埋佢你嗰啲博都用一年，又話用兩年就話唔要㗎啦嘛。咁但係佢哋其實因為佢哋唔係為咗要個木味，佢哋想要有少少透氣。 哦、 即係 instead 擺喺不鏽鋼桶咧，就完全密封。 冇 briefing。 咁我哋想喺個木桶有少少嗰啲佢哋叫 microoxygenation 氧化， 少少輕微嘅氧化啦。咁令到個酒會我哋都會話有少少氧化嘅風格咯。即係呢個都會有嘅，但係 優輕嚟噶。 我自己就唔係咁中意即係如果太強，太強。 我啲朋友係即係其實而家呢種叫即係微氧化嘅風格咧，有一段時間未吹噓得好緊要噶嘛，即係係啦。咁又有有個祖師，有祖師之下有幾個大弟子，大弟子之下有幾個即係 follower 咁都好似玩 Facebook 咁樣。咁佢全部養啲酒，係養啲酒都係個風格就類近。咁但係全部都係即係有啲人話好似飲緊啲 sherry 咁樣啦，有氣嘅 sherry， 唔係好甜，咪氧化味好勁。 即係佢會有陣尤其是嗰啲 creamy 啊、木味啊，有少少好係啦，好似有少腐乳味啊。 想象到 壞咗嘅乳酪味。 呢個就啱啱好，我覺得呢個啱啱好嘅，呢個啱啱好嘅。即係如果再犀利啲咧，我覺得就未必是我喜歡的風格咯。剛才你說過，我剛剛其實最近就因為 La French Gourmet 就去了香檳的，去了 Hans， 即主要那兩個城市，跟住都參觀了一些酒莊。我也有去那個即是 Salos 那間酒店 Jack Salos， 這個就是個祖師啦， 其中一個是就是出了名的那個 出了名 的那個 神棍， 貴了不要說神棍，有些人很喜歡的，有些人不喜歡的， 是喝醉 了。不是我自己都 OK 的，如果我覺得他最入門那兩支我都頂得住的，例如 high end 嗰啲我就要搞唔掂嘅，或者呢個自己個人風味，有啲人就好中意嘅，有啲人 完全冇啲唔係冇頭先講得咁極端啦嗰種口。 呢個少少啦， 但係你會有少少嘅，你如果有比較一支，譬如如果全部 Chardonnay 嘅，咁佢通常你會覺得好清新好多嘅，即係尤其是一支咁 young 嘅，即係我哋即係講2006年呢啲酒，但係其實我哋會覺得好 young， 即係香檳十年係啱啱開始嘅啫。 OK， 係啊。係啊，呢個 係我飲 MV 多，所以 MV 其實嗱，MV 其實裏邊我話俾你聽，你裏邊都有啲係講係舊酒 啊， 即係佢因為頭先講都唔係一個年份， 我要抽翻 佢溝翻啲舊酒 個風格。 咁咧佢哋就有啲酒可能講緊十年內，佢哋都會用；有啲就可能用三四年內嘅酒 blend 埋做一支 MV 咯。但係有啲可能用到好舊嘅。咁嗰啲酒其實我哋之前都有人討論嘅。呢啲 NV 係咪唔擺得咧？唔可以好似普通紅酒咁 age 咧？其實又唔係嘅 ，age 咗又好玩嘅。咁可能我哋下次有機會就再， 下次有機會可以再傾下， 再講呢啲 香檳嘅 香檳嘅 age 得㗎， 得㗎。其實即係佢 可能易搞過紅酒喎。 唔係喎，又你都要擺得好， 都要個温度儲存， 温度儲存好緊要， 好鬼煩。 即係多 誒，佢都好 sensitive。你當佢一支白酒咁樣，好 sensitive。 哦，我唔知啊，多數飲曬， 所以飲曬就最好啦。佢哋好開心， 冇乜酒精。 香港咧，香港即係而家即係我哋冇税之後啦，已經變曬做葡萄酒天堂啊嘛。咁、 嗯、 以往香檳我哋即係初初飲香檳嘅時候，都得幾個品牌， 大牌 十個十零個啦，嗰啲十零個大嘅酒商啫，你要揾個獨立嘅酒農釀嘅酒係相當困難嘅事。 好難。 而家情況點咧？即係最近知道你都幫手搞緊即係法國五月啦。 系，冇錯。今年好開心，今年因為 做香檳啊，今年 香檳，因為做咗五六年，同佢哋合作咗五六年，咁每年都有唔同主題嘅。咁做過博都，做過博江 Burgundy， 即係做 Rome。咁前兩年就有啲特別啲嘅，譬如 Midi Pyrenee 講緊可能係啲啱一啊，其他嗰啲西南部嘅紅酒啊 ，Cahors 啊。咁舊年就做 Alsace， 咁今年真係好開心嘅香檳。 自己 的 飯， 自己中意嘅飯，其實個人都中意，但係即係大眾會用佢哋會 用 快，好容易明。 講少少背景資料啦，即係講緊法國五月咩嚟嘅咧？嗱，香港一個國際都會嚟嘅，咁就每一個國家都會有啲領事喺度一係商務專員公署喺度。 你唔係自衛法權嚟嘅咩？ 哦，唔係嗰啲嘢嚟嘅， 有飲醉 啊， 文化嘢，講緊啲文化。 一個國家在這裡你要經商，你當然要做宣傳當然要插旗，是吧？那你最簡單或者一個最直接的方法就是我霸了一個時段，我就專在那個月呢，我就 mark 叉我本土 的精要的東西，文化、藝術、飲食，所有入得屋的東西我全部在那個月 social 出來、就是、法國五月就是呢，就法國領事館、 意大利 意大利法國領事館就 mark 了每年的五月，就跟你做一串的東西，你就聽出去聽法國音樂、法國戲劇，飲食都是 廿年啊！ 我想起是1968年， 真係廿年啦，真係 廿週年啦，咁20周年定25周年啊？ 我估廿五， 美食節奏， 我估 廿五周年， 做美食節奏， 美食 九屆啦，第九屆啦，九屆啦。咁今年個香檳有啲咩玩啊？ 今年其實佢每年咧講緊呢個 La French Gourmet 法國美食節都會好多唔同嘅 promotion， 即係佢哋會聯絡好多酒商啊、餐廳啊，所以你嚟緊五月咧會見到好多餐廳有啲 promotion 都係話喂，我有個香檳嘅 pairing menu， 有啲好多譬如 shop 落到 shop 有啲香檳嘅 tasting 特別多。即係集中喺五月度，即係等於我哋啱啱即係如果節目出街嘅時候咧、嗯，我哋都辦咗一個 opening 嘅 tasting， 咁亦都係全場都係飲香檳。 已經發生咗啦，好 已經發生咗啊！但係唔緊要嘅，其實我哋每年都搞嘅，我哋每年十二月都會搞一次香檳嘅，因為香檳喺香港真係好受歡迎。因為講翻，其實大家可能飲得多，其實香港咧喺佢哋嘅香檳出口市場裏邊咧，喺亞洲咧係。基本上佔第二位嘅， 第一係 僅次於日本。 日本啊， 咁其實你諗下，我哋細細一個香港都多香就算 even 中國都中國比較未成熟啦，佢 fluctuate 都大，所以我哋 貴啦。 啊，都係啊，但係其實好快噶啦，佢哋學得，我會相信好快會 catch up 噶啦，中國。 咁係咪真係有飲就好快啲飲？ 係啊，咁但係OK 嘅，我哋仲有啲飲嘅。 香檳嗱，以往我哋喺中國人嘅社會一直都話喂，仲紅興白噶啦。香檳 其實真的不知點嚟嘅喎，呢個傳統真 係冇你 口味 喜事啊嘛， 同埋口味問題，同埋口味真係始終葡萄酒 even 紅酒，我自己都覺得係對好多人中國嘅 palate 係即係中國嘅口味係偏酸嘅，尤其是白酒同埋香檳就會更加酸，所以更加難接受，所以紅酒會易啲。白酒 近年咧，近年會唔會多咗好多人中意飲香檳？我就其實我坦白講，我自己都係近十年左右先越嚟中意飲香檳，因為覺得即係個價錢比較穩定，而且係向下穩定而向下。 供應呢個充足， 而味道你如果開始香檳，我開心嘅時候，開唔開心嘅時候，飲一杯。夏天的時候更加飲得舒服啲，夏天你叫我開支紅酒波都我 點懟得曬啊！ 我真係唔想做人噶嘛！即係如果你大熱天時翻到屋企，你開支波都飲喎，你嗰啲大 fit 都係咁話啦， 都飲唔順。 所以香港我諗香港個天氣係好適合，同埋另外一樣嘢就係其實香檳如果即係講翻 如果講翻去飲香檳食飯，其實真係好配。以前好多人咧，即係個概念都係話香檳係餐前啦、happy gathering 啦、happy hour 啦。其實食飯一路食到尾，其實你配香檳都係一個好啱。 你呢支香檳飲咧，你基本上你成餐飯，成餐飯都應該都配到。 我出咁我寫咁多酒嘢同埋有雜誌，咁好多朋友會問我喂。我今晚吃什麼喎？咁我 配咩酒好？ 配咩酒好啊？咁其實我就好多時都話攞支靚少少嘅 vintage champagne 啦。即係跟住佢每一次咁問我咧，我都係答同一個問題。 行行啊、哦 ，OK， 都係答同一個答案，都係喂。咁樣最後再問啦，係啦，喂冇咯，你我又唔知道你去邊間餐廳冇啦，又唔知道你食嗌咩餸 嘢啊？最緊要係 係啦，你話你去化學餐廳，你嗌個牛扒，你嗌個。魚啊，我唔知道，但係香檳真係幾百搭嘅，即係如果食嘢嚟講，我諗就算鋸個扒，你揾支今日呢支都好配到嘅。 最近近年都多咗好多啲中菜嘅菜館，就開始揾香檳做即係 food pairing。 其實中菜更加好，我覺得你中菜佢哋成日都愛飲紅酒啊，你飲香檳其實更加容易配。 O K， 係呢個真嘅，你由我最中意係。其中一個最喜歡的配搭就是一個燒鵝加一支漂亮的 Rosé。 哎呀，可惜不是時候燒鵝加 Rosé， 燒鵝不是時候， 清明節前後 是嗎？不是，有個說法是7月14之後 是嗎？ 農曆7月14之後這個開始 清明的時候， 不是，可能是秋冬的 都是會 重陽還是清明重陽的時候， 不是7月14這個應該 兩陣重陽之後， 這個不知道 重陽之後是嗎？ 都好似係，你都 啱。 我聽人講嘅啫，都係 肥啲嘛， 肥啲咯， 都夠你七十四咪重陽之後。啊，唔係， 唔係夠你七月十四咪即重陽節前。重陽節都係夠力嚟噶嘛。 係啊，冇計數啦， 做打落我哋，我哋都係講翻。 你講翻酒，我哋唔好講數啊！唉，有日力都記唔到。 一陣又講呢個包大咧 mix 啦，要。 咁呢支酒，如果你想去配搭一啲，我就講翻廣東菜啦。我哋一般都係食廣東菜多啦。屋企煮飯都是家常小菜都是咁啊，配咩會邊啲菜式會比較適合咧？你自己覺得有？ 我自己覺得，就算你簡單啲，你香屋企成日食豉椒蒸排骨， 豉椒排骨都得， 我都覺得呢支係可以。你唔一定要話，好多人覺得哇，香檳你要配海鮮配魚， 白酒又要係啊，紅酒又配紅， 其實一定 白酒配海鮮， 其實真係好唔係。我就算 even 我，如果你問我講緊紅白酒嘅時候，我都可以，即係我覺得第二好啲特別啲嘅配搭。但係我覺得香檳真係。幾百搭嘅，幾百搭。 原來是香檳。 如果一個即係我哋問你少少意見啦，如果我即係一個有當有個朋友啦，佢平時飲開紅酒多嘅，白酒都少啦。如果佢想叫做了解一下香檳，你覺得有邊啲入門嘅方法去可以即係心法可以教下佢，或者係再直接啲啦，有冇邊啲酒款其實你可以試下先，唔中意就可以放忘幾句啦。以後都 即係燒咗都唔係好用尺嗰啲。 其實我覺得如果佢飲咗紅酒，因為佢可能即係口味比較重，咁即係揾翻啲 vintage 嘅香檳。如果尤其是揾啲 Bondi Loire 嗰啲果味香強啲，就反而可能啱佢。 Bondi Loire 即係好似呢款， 即係好似今日我哋飲呢個真係嘅。佢會容易接受。如果唔係佢。覺得那些 Blondie Blond， 尤其是那些 Yarn 的 Blondie Blond 是比較酸、比較 sharp 的，那些 mineral 很 sharp， 你會覺得哇很酸的，但是喝 Blondie Blond 譬如今天你知道真的他會覺得閉上眼喝可能真的是喝一支紅酒， 喝 一支紅酒， 喝一支 真的是很重味的，你閉上眼真的未必知道是一支白的葡萄酒來的。 如果去走去一普通酒行都會都會 酒行就而家好咗噶啦，但系而家香港都幾好，有幾間都幾專門賣香檳嘅。 係多咗幾間， 多咗幾間，同埋選擇都多。 舊生意做嘅， 我估佢應該得啩，而家都未關。 都我識嘅都好似開咗好多年。 呢個係演化結論啦， 都開咗超過四五年嘅咯。 OK， 門市就一兩間啦， 唔多啦，但係即係你會見到，其實你會見到都越嚟越多品種選擇，咁即係證明其實大家都中意嘅。咁其實呢樣嘢慢慢普及，我都即係香檳都話唔係話。話你飲啲 MV 唔好飲，即係佢哋會覺得唔好飲就要幾百蚊，但係其實而家有好多幾百蚊嘅香檳都好好飲。 我同意， 就算你 vintage 嗰陣四五百蚊都有啲 你可以叫 幫你用。但這套方法幫我，當我們去將這套方法去介紹給我們國內的大款的時候，他們受不受？受不受？ 他們首先要接受了香檳先。 首先要接受了香檳王先。 香檳王其實是沒有所謂的，不是用來喝的，用來擺的。 拿來就插枝煙花那些。 那類啊。 那類啊。那類比較多一 點。浸了都不知道會不會喝 的。不過不是的，我接觸很多國內朋友，他們很多有部分真的已經開始很 dedicated， 街邊城市嗰啲， 好專業噶啦，飲得， 即係開始刁轉啦， 好刁轉， 開始有要求， 佢哋 咁啊開始貴啦， 冇錯啊，係啊， 我有啲朋友就即係上幾集阿 Ronnie 都提過啊，即係 Ronnie 啦，咁佢話有啲城市即係你完全估唔到佢嗰班飲酒嘅羣即係族群咧係咁精。佢嘅地步就係、是、形容到係初初我哋初開始飲酒嘅時候對住邊啲人學嘅咧，就係、是、台灣人。 嗯， 咁我香港起步嘅時候，台灣已經飲咗一段時間，仲有唔同嘅群體去玩酒啦，叫做咁又有德國酒嘅群體，有摩多酒群體、Burgundy酒嘅群體，香檳都有一扎。咁而家就開始遲啦，係嘛？即係大陸都開始係啦，即係一啲叫即係設一級城市啊，上海啊、北京啊，甚至乎廣州都已經係啦，就已經有一班人都已經飲得好精，都唔係完全係睇，因為最貴我飲當然最貴嘅梗飲啦。 佢會好中意揾啲特別咯，即係就算你大，我哋頭先就集中講翻呢個 growers， 其實好多大嘅香檳佢哋裝，其實你唔好話無 at 咁佢，你會如果我真係用心去試，其實佢哋呢幾年留意到佢哋不斷都有進步，所有裝你講就算。當你都不是跟以前的當都很不同、大家不斷求進步都是個 quality， 因為真的一個不覺意， 同埋真係出好多特別的酒款咯。而家講哦，依排興Pinot Noir做的，佢哋有很多都專登去試下做一些細 batch 嘅細批次的產品出嚟俾市場的時候，咁幾好的我覺得。 以往啲我哋頭先叫做嘅巨型酒商啦，我講啲老 FVCP 咧，一般佢都係即 brand 嘅，即幾種提子去運翻，即係叫混合 購買 咗啲酒嘅。咁有些都開始去玩了，開始 去嘗試做一支單一葡萄的酒究竟怎樣，因為看到人家都在做了， 沒錯， 不如我也試一下這樣。當然即大酒商 做單一葡萄，你最出名又是那幾個而已， Kut 是最貴的， Kut 是萬多人一支 Albany 萬多人。你說早出名的就是 Bollinger 啦，佢啲VVF 即係老藤嘅 Pinot Noir， 咁嗰支就而家諗就4-5千元啦， 要啊， 4-5千元知道啦， 差唔多 嚇。咁就最貴就大概貴嘅就 Kut 啦 ，Kut 就15,000啊。 有啊，你譬如你 Pinot Noir 講緊有幾間莊都有幾支好出名，譬如Billy Casamon 都有一支係真係好難揾嘅， 姓 Hedy 啊嘛， 係啦。咁跟住另外 Philip Pony 都有支，我唔記得咗個名字，真係太少啦。Costi Migosessis 咁樣又係淨係偏羅亞嘅，咁其實佢哋都好多做一啲好精品嘅。你唔好話，即係我有時都會講翻啲朋友，喂，唔係有時唔係啲大莊就話唔好，即係譬如好似上次你節目嗰支都係一個好唔錯 ，Billy 嗰集， Billy 嗰集啦， 好唔錯，嗰支我都出名啦，我都好中意嘅，即係如果你話 quality wise， 死啦未買添， 大酒商都要。揀啦，不過咁樣先。首先點解要話即係飲香檳？好化算嘅原因就係你話好 high end 嗰啲都係1,000-2,000咯。 同埋嗰時你買啦，即刻飲得嘛。你買支紅酒又2011年、2013年，又要話擺多5-6年。 不過我而家有一堆啊，真係大鑊。 咁係啊，嗰啲咁而家買啲香檳飲咯，唔好飲咩住啦。 香檳我諗飲，我諗會飲咗佢嘅，即係我會飲曬㗎。 香檳就你真係你如果飲。哦，佢攞出嚟，基本上你又都有10年啦，你知 vintage 咁都 OK 啊。 有啲知2006年到佢 discourse 嘅時候，佢咁寫邊先，好似冇寫。咦？嗱，呢個 discourse 係佢除渣嘅年份啦。咁越嚟越多噶啦，又係有好多香檳咧，都覺得即係分開兩派啦。有啲人覺得咧，就寫埋除渣咧就有意義嘅，即係話俾人聽咧，我接觸啲死烤冇耐咧，啲味道有多啲，所以咧你俾多5條嘢係抵嘅。 同埋真係 另一派就話覺得冇事。 香港人咁多去巴黎，真係可以花少少時間過去，因為其實講翻最得意就係、去到 Epinay 嗰度咧，有一條街咧。 係成街都係香檳大道啊！真係佢哋真係嗰個叫做 Avenatti Champagne， 真係成條都係 賣香檳。 唔係佢好多香檳酒莊喺曬嗰條街度。 哦， 咁就算你揾到最大最出名嘅有幾個，譬如 Moët 又有 PJ 又有細嘅其他莊又有，咁成條街就係、是。你找到可能十幾廿間香檳莊，你就在那裡下一轉 出不回來了。 OK 的，出到的出到的，你只是 即是好人， 即是我們跟朋友說 你經常喝 你不要怕醉，你整晚不要喝其他，你只是喝香檳 就沒那麼 就沒事 就不要溝啤酒， 對啦，千萬不要溝你的酒。 香檳就還有很多故事，不過即我今天做節目差不多完，我們下次呢我們再有機會再請 Eddie 上來，我繼續講一下你直接在香檳區裡面的所見所聞，究竟有什麼古靈精怪的。 咦，原來沒有講到這樣， 沒有講到，我不知道太多，我們再約個時間上 Eddie 上來講。好，多謝你先， 多謝 Eddie。 Thank you Thank you。 好飲啊，支香檳味 真的 城寨龍蛇混雜，聲音多元，每個人都是主角。